第二段。 Bet. Haipale me Adonai davar? Aha, Adonai Elohim, hine ata asita et hashamaim ve et haaretz bechochacha hagadol uvizeroacha hanatuya. Lo ipale mimcha kol davar.